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他没见过耶稣，耶稣死了。 而且其实严格来说，他只是说他说的发梦， 唔係佢後屘佢因為受咗天主召喚，咁所以佢係之後有同中途去一齊相處，而中途會接受咗佢成為呢團體裏邊嘅一個人嚟嘅。 佢盲咗三日啊嘛。 據我所知，好似而家咧，即係基督教嗰個信仰啦，或者講緊聖經咧，即係佢個新約嗰度啦，甚至乎有一半島或者以上嘅即係書卷咧， 書信 都係講緊佢嘅，即係佢講嘅嘢嘅喎。 應該話那些什麼去大莫德人前書那一集書信，即應該得兩三本是聖法錄的，其實全部都是聖波寫的。簡單來說，他那時的書記將述，因為其實他主要就是書信的目的就是法國那裡可能教會有異端，有其他東西，那他寫回那些書信去給那個地方， 以正視聽， 是以正視聽，告訴他應該怎麼做，應該有些東西避免，應該怎麼，所以為什麼那麼多書信是他那裡來呢？就因為都是那句啦，因為可能得佢一個識字嘅啫，同埋寫啲嘢大家 明白啦。 明白， 即係你諗下，佢係識拉丁文嘅， 係 其他人係唔識拉丁，而佢嘅地區個教區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拉丁語係 standard 嘅語言嚟噶嘛。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講翻我嗰個基督教發展咧，咁啊有一度好有趣嘅，就係講下條魚啦。就係話咧，喺羅馬統治嘅時期咧，因為迫害嗰啲基督人咧就好緊要啊嘛，咁佢哋咧就唔夠膽咧就公開去承認自己係信基督嘅，咁所以大家點樣去溝通呢？就去到一陣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就用一個符號嚇，即係如果大家睇《書劍恩仇錄》啦，紅花會去到邊度都留個標誌嗰挺啊，係嘛？咁佢咧就係畫一條魚啊，好簡單嘅啫，即係兩個弧線咁樣嘅，加埋咧就變咗係好似一條魚咁，但係佢再加個腮一點，一個就係個眼，嗰條尾就唔會收埋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嚇、啊，即係刪唔埋嘅咁樣樣。嗰個符號咧，其實我真係親眼見過一次咧，就幾年前我去呢個土耳其，有一度叫以弗所嘅地方咧 ，Ephesus 咧，其實原來就係羅馬統治嘅一個嘅殖民嘅一個城市啦，嚇、即係好係過去百幾年先至發掘嘅啫，一個古城嚟嘅。咁喺嗰啲頹垣拜瓦度咧，我真係見到有一度地方咧係畫咗呢個咁嘅魚，我唔知係啲遊客。多手畫定係原本睇落去就好古老咁啦，咁 啊，十四尺 下去啦，係啦，唔知啦嚇啊，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以前嗰啲即係基督徒咧就我哋大家嚇互認嘅一個標誌嚟嘅。咁我最先識呢樣嘢就係睇荷里活嘅電影咯，因為其實荷里活咧喺五六十年代咧係拍咗好多咧係講嗰啲基督徒點樣俾羅馬人迫害啊嗰啲啊嚇，即係嗰啲咩聖蒲千秋啊乜乜物物，咁啊就跟住講佢抌落去就係抌落去嗰個咩鬥獸場嗰度俾獅子食啊嗰啲咁樣，就細細個已經睇好多。所以有啲概念嘅，好啦，咁但係講翻咧，就昆士但丁呢個大帝咧，佢後嚟咧，佢除咗係我係歸依咗基督教之後咧，咁佢亦都咧就覺得自己好偉大啦，佢就喺東面咧就起咗一個即係好犀利嘅城市，就係、佢就係叫做康士但丁堡，咁啊 Constantinople 咧就係成為咗另一個中心，即係羅馬，本來就羅馬啊嘛，咁所以咧羅馬比較喺西面嘅，咁啊。君士坦丁堡東面咧，咁後嚟整下整下咧，就有所謂東西羅馬帝國啦。咁東西羅馬帝國咧，佢亦都咧後嚟咧就會喺東面咧就發展起嚟咧，嗰個基督教咧就同西面咧越嚟越多拗撬，拗撬到咧最勁嗰次咧，即係其實佢延咗幾百年嘅嗰個拗撬，好多嘢拗撬，但係到最後咧就喺1054年啊，即係11世紀中嘅時期咧，就直情話係分裂啦，分裂啦，唉你。羅馬梵蒂岡還羅馬梵蒂岡，我哋咧就係君士坦丁堡。嗱，講真咧，其實佢個東西羅馬帝國咧，當時大家知道咧，東羅馬帝國又叫拜占庭啊嘛，嚇叫 Byzantium 或者係 Byzantine Empire 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呢個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咧，就係信咗一個佢哋自己咧叫東正教。咁好有趣嘅，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咧係受呢個歐風美雨所影響啦，而呢個歐主要係西歐。嚇、啊，尤其是講英文嗰啲人添嘛，我哋第二啲話都唔識講啦嚇。咁、所以咧，其實因為佢哋基本上係信咗基督嗰邊噶嘛，亦都係由西羅馬帝國沿落嚟噶嘛。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咧，就是、東羅馬帝國或者係東正教咧，就好似一啲好冷門、好邊緣性嘅嘢。但係其實呢個完全係即係一個種歷史偏見嚟嘅。如果我哋而家還原歷史嘅真貌咧，其實東羅馬帝國咧，特別係喺西羅馬帝國滅亡啊，因為西羅馬帝國咧。就已經喺係公元五世紀咁上下咧，其實就已經係滅亡噶啦。但係佢係延續到去咧，就1453年，即係15世紀、哦。 先至俾土耳其人攻陷，我就講緊君士坦丁堡。咁嗰陣時咧，所以佢係延續咗超過八百年啊！即係比起西羅馬帝國，八百年唔係短嘅喎。我哋中國都幾個朝代啦，八百年係嘛？佢延續咗咁耐，而佢唔好忘記佢個名叫咩話？叫做 Eastern Orthodox， 即係話喺佢眼中咧，其實西面嗰啲咧就唔係 Orthodox 嘅。Orthodox 叫正統啊嘛，佢先至係 Orthodox 嘅，係 咪？有 Eastern 佢整叫 Orthodox。 係啦，佢就 Orthodox 係冇錯啦，佢係叫正教啊嘛嚇。咁但係到最後，當然佢就抵擋呢個土耳其人嘅侵略咧，都好緊要。啲人話，起碼佢將土耳其人即係冚過嚟咧，係延遲咗起碼四百年有多嚇。咁、令到即係歐洲嗰個文化得以延續多四百年。咁當然後嚟咧就土耳其人冚過嚟啦，咁所以就係呢個最後就成立咗個奧圖曼帝國啦，係嘛？咁但係講呢個大分裂咧，其實都幾有趣嘅。當然有啲咧就係同個種族有關，特別係同個文字有關啦。頭先都講過，因為西羅馬帝國咧，即係喺羅馬嗰度咧，佢就發展出拉丁文啊嘛。但係咧，原來喺東羅馬帝國咧，佢哋基本上咧就係用呢個希臘文多嘅。所以東正教咧，佢哋好多咧就用即係經典咧就用希臘文寫，嗰邊就用拉丁文寫。咁你話經典應該用咩文寫㗎？咁梗係應該係咩添啦？如果你話講係應該猶太嗰個時代係嘛，希伯來文添啦係嘛，應該係最希伯來文。咁但係後嚟就發展咗呢兩種文字上啦，就嗰個種族上啦、文化上啦。咁有啲嘢啦，我唔知道有幾真啊，我睇都係睇嗰啲網上資料，就係譬如領性體啊 ，This is my blood， 咁啊飲紅酒啦係嘛 ，This is my body， 咁啊就食嗰塊餅啦。咁而家咧，如果係西面嘅啦嚇，就係要無烤餅啊嘛，叫做 unleavened bread 啊嘛 ，leaven 個字咧就 L-E-A-V-E-N。其實即係發酵定冇發酵 ，unleavened bread 嘅。但係咧，好似話東正教咧，原來就係有發酵嘅，就 leavened bread 嚟嘅。咁你話究竟耶穌領聖體應該係嗰塊麵包嗰塊餅應該發酵未發酵都可以拗撐死噶嘛？係嘛？即係呢啲就大家唔同嘅睇法啦嚇。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嗰個因信稱義啊。嗱呢樣嘢好似上次都有講過呢樣嘢。 睇一睇。 佢話原來我睇翻嚟嘅資料就係話東正教咧其實就冇咁堅持呢樣嘢嘅。即係佢會覺得人在世，你係我哋中國人，你叫做積福行善啦，係嘛？即係總之咧，你去做好多善事啊，好多功德嘅嘢咧，其實咧係可以幫到你入天堂嘅。咁啦，但係咧， 行為清義啦，咁講。 係啦，冇錯啦，係啦，行為清義啦。咁但係如果係西方嚟講咧，佢哋就好即係堅信。我唔知呢個係咪聖奧古斯丁啦，因為係後人啦。佢就係講因信清義，即係話。我曾經去聽過講嘅，真係噶，我去即係聽嗰啲牧師啦，係講做嘅。佢話。You can't bribe God， 你唔能夠賄賂上帝，即係佢覺得咧，我哋喺世上面積福行善咧，係賄賂上帝。即係如果講得唔好睇，咁我唔知道可能個牧師正唔正確佢個 interpretation 啦。咁佢話其實你能夠受上帝恩寵，你最後能夠升天堂咧，係得一樣嘢嘅啫 ，one and only one thing 就係信德，你信。你是絕對地信就得噶啦，你不能夠話我做好多善事就可以幫到我，是完全幫不到的咁樣樣。咁呢個咧，原來東正教係同佢哋係有不同嘅， 嚇， 即係幾有趣啊呢樣嘢嚇。 呢個又有少有趣一樣嘢，我覺得就係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話你信，但你行為並不配合嘅，你覺唔覺真係信咧？ 哦， 呢個係一個問題啊。有啲人口裏邊説。跟住身體就好誠實噶嘛，係咪先啊？即係呢個係咪真係信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好多人話你真嘅信嘅，真嘅信其實你應該行為係配合到噶嘛。 係 啊，所以如果你話冇行為嘅信嘅，其實死嘅。 嗯 哼。第二都係嗰句，佢講得啱嘅，你係不能賄賂神嘅。個主要就你得唔得救，其實人係決定唔到嘅。係 係 實，即係你做幾多樣嘢，就算你信定唔信，我可以話都唔關事，冇話俾你聽係。寫包，只不過而家即係教會就可以話俾你聽，你信咧做曬呢啲嘢，係機會大啲，係啦，係啦，我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唔信咧，我就唔敢寫包單。但一個為一個即係我去對一個唔信嘅人，可以話我唔會話佢，因為佢唔信， 係 佢一定係落地獄，因為唔關事，佢上邊話要去上呢度，我決定唔到啊嘛，係咪先？只不過我。機會應該可能細啲啦，咁樣即係既然你都做曬啦，點解你唔信咧？即係呢個你呢個就係我嘅信仰，話俾我聽，係啦，亦都係我去教人啦，我因為舊時咧教堂教書嘅，係 信即係所有教會教嘅嘢，即係令你機會大啲咁解嘅啫。 不過講下笑啫。咁譬如話，咁其實一個人咧，理論上如果佢連唔信，但係有好行為，咁其實佢仲乖喎。即係咧，即係佢乖過你嗰啲人咧，信咗但係冇行為喎。 即係可以話你唔信，你個口或者你各方面唔信，可能其實有好多樣原因令到你嘅理性上面俾唔到你做呢樣嘢嘅。即係但係個問題係，人就會受呢啲嘢限制啫。神會受啲嘢限制噶嘛，係咪先？即係好多人咧就將人嘅教條咧就去限制咗神嘅能力啦。我覺得呢個就係好多即係好多信徒 嗱，我又半講笑啦 ，Peggy 唔好介意啊。誒呢啲咪叫做特赦令咯，係嘛？即係話喂，神係可以特赦噶嘛，係嘛？即係你人係有咁多規範，但係神係唔受呢啲規範嚟去約束噶嘛？ 冇錯， 係咪啊？ 即係我又唔會話特赦嘅啫。如果你信神係愛或者慈悲嘅話。咁點解佢唔成日開特赦令啫？係咪先？ 因為我咧記得中學嘅時期咧，同嗰啲好虔誠嘅教友咧，即係嗰啲同學咧拗咧，我都係成日講呢樣嘢噶啦。有一次咧，我記得係中五畢業之後嘅暑假，佢哋直情咧就係請咗個真正嘅神父嚟，咁啊借學校，因為學校天主教學校啦，咁所以老師都冇問題啦。我哋直情就係喺個 lab 嗰度，我唔記得邊個 lab， 好似地理室咧，就喺度傾咗成個下晝嘅。咁但係咧，我就即係。你知道我想到乜就讲乜噶啦，我即系唔怕噶嘛，唔怕死啊！咁啊，同个神父讲好多嘢咧，咁啊，后来个神父咧，最终佢都话我哋唔好再讲啦，咁样吓。咁但系我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咁我话咁即系孔子、孟子，其实而家一定喺地狱咯，可咁啊？佢答我唔到当时。当然啦，佢未有阿 Pegasus 咁深刻嘅领悟啦，可能系嘛？但系佢系神父嚟 嘅。个问题就系、是、好多时候神职人员咧有个立场就系佢系想佢有个责任去咗全教。 嗯。 系啦，佢如果佢讲啲嘢，可能会令到如果我讲嗰日，其实嗰人觉得啊，其实我唔信都冇所谓嘅话， 系啦，原来孔子、孟子而家都喺天堂嘅， 系啊， 咦，咁我又啱晒头咯，咁我都可以上喎， 系啊，我唔信， 我使乜信咧？ 系啦，即系有啲有时有啲人即系个清灵本身就令到佢觉得咁，所以佢就会 系啦，佢冇办法啦， 系啦，唔系佢冇办法，其实佢都明呢样嘢，但系佢就。不想去講呢樣嘢出嚟， 好有趣啊！好啦，嗱，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就講翻啦，即係三文一體嗰個問題啦。我最好記得噶啦，我讀中一嗰陣時咧，即係去買嗰啲咁嘅書咧，嗰啲 Catholicism 啊嘛，叫做係嘛，咁啊去，我仲記得要走去呢個尖沙咀去揾嗰間玫瑰堂嚟去買書，揾咗我幾耐啫。嗰陣時我其實差唔多未去過九龍啊，咁啊幾個同學仔一齊去坐的士，咁啊揾咗好耐。我但係終於買咗啦，佢入面就有講呢個所謂三文一體。哇！嗰陣時我已經好 fascinated 啦，即係已經係中一、中二嘅時期，點樣咩叫三為一體呢？咁佢一個定係三個呢？原來三個又即係一個，咁就係上帝，即係聖父啦，就是、聖子啦，聖靈啦，咁樣樣係嘛？咁可能係咪都係聖奧古斯丁之後先至比較嚇，即、就、係、是、定型啦、啊、呢個概念啦、啊，定型啦、啊，係嘛？咁佢就好似咁講嘅，其實係三個就唔係完全係等同嘅，因為咧上帝一定係最先行嘅，因為你 Son of God 咧。即係耶穌咧，就上帝之子咧， 用聖父、聖子，或你用聖父或者聖靈好嘅，因為用上帝就係三包括。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冇用聖 啱啱啱，上帝咧就係咩？就聖父咧就最先嘅。係。咁啊，聖子好明顯咧，就係由上帝，即係你可以話佢化身也好，或者個顯派也好，但係其實都係佢自己嚟嘅，都係佢自己嚇。咁啊，聖靈咧就亦都係由嗰度引申出嚟嘅。咁我又唔好記得啦 ，Pegasus， 我又請教下你啦。聖靈，我印象中咧，即係我對聖經認識咗，即係我頭先拋書包係我嚟，即係識。少少扮代表嘅啫，其實唔係真係咁識嘅。我係記得好似係咪話誒耶穌復活之後，咁當然咧就個 Doubting Thomas 啦嚇，個托馬斯就成日都唔信佢就係復活啊嘛，咁仲要篤下佢嗰個傷口啊嘛，係嘛？ 想篤冇篤到， 想篤 嘅啲， 想篤 你篤啊咁樣， 係啊， 唔使啦， 唔使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好似係唔係話佢哋跟住咧就驚俾人捉啦，就喺個密室度。原來係咪第七日就聖靈降臨啊？ 係，跟住聖靈降臨，跟住就話佢哋開始啲人就開始有膽離開嗰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嗰陣時佢都被追殺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嗰個聖靈降臨咧，其實嗰一下係咪聖經入面第一次講到聖靈咧？Holy Spirit 咧？ 你可以話聖經正式用聖神呢個 terms 咧？ 係啦， 係嗰陣時。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個即係神學概念，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英文 Holy Spirit、 Holy Ghost 有時叫做 Holy Ghost， 其實係好啲，因為你聖靈或者聖神咧，好多人會誤會咗靈，可能啲靈體啦，或者神、聖神係 Spirit 仲唔係靈？ 係啦，其實應該我會講啊，係神聖嘅精神，即好似體育精神係一種，係啦，你就會開始通開竅之後，原來聖神如果佢係精神嘅話，即係我哋會話我哋一個人去做一樣嘢，可能有一個宗旨啦，有啲價值觀啦，有啲咩啦，其實我會話 天主三位一體，我可以話三個，有啲人用 personal， 即係三個嘅一種嘅 interface 啊，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身份角色噶嘛。係，即係我哋相信個唯一嘅神有一個身份角色就係 creator 創造者，即係呢個聖父喺人嗰邊去將嗰個行為行出嚟，喺我哋能夠見到學習咧，嗰、那個咧就係耶穌。而他哋共發，佢哋一齊有一個嗰個精神，即係佢哋個價值觀啊，各種樣嘢，我哋就會話嗰個叫做聖神啦。 哦，咁解好嗱，咁我哋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其實我仲有好多好多問題俾問題嘅時候，大家千祈唔好離開。